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 咁我哋要補充翻啦，頭先咧就話嗰啲議員加入嗰啲事務委員會咧，原來係要下一個會期先可以嘅，因為咧佢每兩年就換一次屆嘅嗰啲事務委員會。咁因為上屆咧，即係到換屆嘅時候咧，就嗰啲建制派就同泛民完全冇計傾啦，所有佢事務委員政府主席佢都霸曬嚟做嘛。 係。 咁因為泛民咧就冇對抗啊，所以下一次咧，如果每一個泛民嘅候選人要入要 選 佢嘅政綱咧，係要。講到明，佢而家選到係要加入曬所有嘅事務委員會，一個都不漏，咁樣先可以入去壓迫佢嘛，係咪先？咁呢個咧，除咗拉布之外，拉布點人數同埋加入曬所有事務委員會，呢個係必備嘅，反對派必備。如果冇呢啲條件嘅咧，大家唔好投佢。 係啱。 是但少一個委員會都不合格。 我哋幫戴耀廷啲雷動計劃加啲條款。 加條款。 追加條款。 你如果唔做呢三樣嘢，你唔係反對派。你千祈唔好打反對派旗號。 係啊，你冇到時候叫我含淚含啊，唔含噶嚇。 但係戴耀廷嗰啲都仲係好交喎，仲要同本土派傾，其實分兩條腿咪得咯。你有你，佢有佢。 咁啊，不嬲都係咁啊，大愛左交嘛。 係戴耀廷咧，佢可以講，但係而家咧已經唔係2013年啦，冇人再聽佢噶啦。真係噶，冇人聽佢噶啦。 呢個雷動計劃唔會搞得成嘅，因為長毛已經唔睇好啦。 唉，咁唔係個人嘅個人嗰、那個嗰、那個睇法唔同嘅，每個人。不過呢個民情的確唔喺戴耀廷嗰度，係咪先？係。咁我哋而家 好，我哋翻去係咪翻嚟第二個話題啊？ 翻嚟第二個話題啦，因為即係頭先講政治講得太多啦。 而家講啲少少民生， 唔係全部都民生 嘅，同埋法律嘅嘢，我想加翻。啊！我講少少先，我遲啲想加翻個，可能係我唔會想加個法律節目嘅，因為都係得我一個講啫嘛。我可能會加翻一個專欄，或者我諗下個專欄可能直情就插翻喺我哋節目裏邊又唔頂，到時嗰 part 剪翻出嚟， 或者你 或者我獨立咁錄， 獨立譬如一個專欄。你譬如半個鐘頭， 太長啦，半個鐘十分鐘嘅咋嗰啲？ 係咩？哦， 係啊。 唔緊要啦， 一條友講都講幾耐，大佬。 唔係，咁你可以請啲法律界朋友嚟一齊錄下啊嘛，大家交流。 即係又開個節目變咗，咁即係揾我嚟搞。 咁唔緊要。 嗱，我初步構思，因為嗱以前咧，即係我有 camera credit 先做呢個非法集會呢個節目咧，其實個名係我諗嘅當時。咁我唔會要翻成個節目嘅，咁因為係屬於啊。 唔係，因為非法集會依樣嘢唔係你發明噶嘛。非法集會本身係香港一個名詞。 等等。所以咧，就算我再開專欄咧，我最多叫非法集結嘅啫。所以都冇问题嘅，咁呢个大家迟啲留意一下啦。 好，咁我哋要讲下呢个地产霸权咧，呢、這个香港最大嘅地产霸权咧叫领汇， 系我因为领汇咧， 而家改咗名叫领展啦吓，咁啊领展，咁啊最近 领展而家系 卖咗好多商场， 一个车字边个展咧，剪死人嗰个剪， 系啊，剪死人嗰个剪系咧。即係佢咧，最近依兩三年咧，就不斷咧，就係將佢旗下嘅嗰啲比較人流冇咁旺啊，冇咁多冇咁好生意嘅商場咧，就攞出嚟賣嘅。咁而賣咧，亦都有好多嗰啲炒家買咗嘅，即係市場上比較出名嗰幾個炒家啦嚇。咁啊，包括其中馬亞木買咗好多個嘅，因為佢收租佬咧就專買啲大大嚿嘅嘢翻嚟收租嘅。咁啊，另外咧，我哋今日要探討下嗰個廣田啊。 廣田商場。 因為廣田咧。即係藍田區咧，馬木其實買咗好多物業嘅。我哋以為啦，依個廣田都係佢嘅囊中物啦。點知咧，都係賣咗俾小巴佬，不過就係另外一個小巴佬。咁啊，姓譚叫譚雞。嗱，咁啊，點解講佢咧？ 呢啲嘅其實真係 咁生意接觸到嘅，咁咪知啦。商場我哋實知噶嘛。 係。 咁咧，依個商場佢四億幾買翻嚟咧，收租啦。咁領匯賣出嚟咧，有啲條款嘅，因為譬如你租俾啲 NGO 咧，一定係有個條款，譬如佢可能租約特別長。你某啲時間，譬如好長時間唔加得租，甚至乎可能咧，就算加幅都係可能係好輕微嘅五啊十啊咁樣嘅啫。因為你租俾呢啲人，你唔係我哋賺錢噶嘛。咁但係咧就報紙就早兩日報道啦嚇，咁呢個叫譚計嘅人咧就就租就冇加，不過咧就管理費就加，就等於變相加咗八成租金。 大幅增加管理費。 係啦，咁老實講啊，因為咧你其實。個公契都有寫到明，你管理費能唔能夠收人哋咁多錢？ 嗱，我叉開先，因為有啲法律問題要講。因為咧，大家都明白咧一個道理就係、是合約就有約束性啦。即係例如我同你今日簽個合約，唔准你做某啲嘢。 係。 咁呢個咧係我同你之間嘅，即係例如我同 Tony Choi 簽咗合約。 係。 咁樣，但係咧喺某啲情況咧。牽涉到土地嘅時候咧，因為大家知道啦，因為其實而家咧嚴格嚟講咧，就唔再係屬於領展啦。你而家賣咗出去俾一個買家買咗個物業翻嚟， 咁但係呢個買家就並不是你原本嗰個合約，即係原本個合約就係呢一啲NGO 嘅機構同埋你呢一個領展嘅 owner 啦，個 landlord 啦，簽嘅一個租約嚟噶嘛，裏邊就有限制性條款，就話你唔准加佢嗰個租金。 係。 咁咧，如果一般嘅，如果我哋一般普通法嘅合約入邊咧，我同你簽嘅合約咧，保障大匪嘅權益咧，咁到底大匪可唔可以用呢一個合約嚟告我去執行呢個合約咧？ 係。 係唔得嘅，如果普通法入邊，普通法嘅合約法入邊。 是 因為嗰樣嘢咧，我哋嗰個叫做英文叫 privity of contract， 係 即係咧呢個合約係我同 Tony Choi 之間嘅啫，你係第三者。雖然嗰條條款係保障你，但係你係唔可以因為呢個合約咧走嚟告我，咁啊咁嘅。咁咧，但係有一個情況會跳過咧，就係通常就關於呢啲土地買賣啦。你阿 Tony Choi 好熟，因為成日做地產。 唔係，因為你嘅租約咧，你根據翻佢上。边个同你签呢，即使你卖咗，你都根据翻嗰份租约，你唔能够违约噶嘛？ 唔系个租约问题。你个头先讲嗰个系嗰个租约，可能系因为嗰份租约 assign 咗俾之后嗰个买家。而家我讲紧个问题系，就算嗰份租约系一份新嘅租约，但系本身佢原本签嘅时候有啲限制性条款，我哋叫 restrictive covenant， 嗰样嘢系黐住嗰块嗰个物业嘅， 系 我哋叫做 attach to 个 land， 因为其实喺普通法入边，其实物业其实佢都系当系。土地嚟嘅就叫 land， 即係都係叫 land。咁佢呢一個條款個限制性條款原本就黐住塊地嘅時候咧，咁當咧你同我簽咗呢個合約，你再賣俾第三個，賣俾另一個買家， 賣幾多手都係一樣都 賣幾多手咧，嗰條條款咧依然生效。 係當然啦。 咁所以咧，點解呢一個情況入邊咧，佢係可以根據舊時嗰個限制性條款，令到佢冇得加租金咧？我相信佢嘅律師都幫佢睇咗呢樣嘢，所以佢就係、是。唔加佢嘅租金， 系啦，租唔加就加佢管理费， 转移加第二啲嘢， 系咁啊！但系嗱，如果你譬如租一个地方，咁业主同你签咗二十年租约啊，二十年写到明唔加租，但系佢喺第啲地方话而家突然间个地方要收顾问费，又帮你美化，又清洁，跟住又帮你宣传，咁又佢收你400万宣传费，咁得唔得咧？又 系嗱，我呢度又差开啲啦。其实咧，嗱，我觉得咧，其实有得挑战嘅，其实 系。 因為其實嗰個管理費咧，喺嗰個大廈管理條例裏面咧有限制嘅。因為大家都知道有樣嘢叫做大廈公契啦， 係啊 係 啊， 即係你座大廈，因為我可能你解開咗 A、B、C 單位，咁你有份叫公契，就係管理曬呢扎人關於呢個物業點樣管理，同埋你每一個業户，你其實有一個份數喺入邊噶嘛。其實呢個大廈公契就好似一間公司嗰個章程咁，你係管制咗入面嘅嗰啲業戶之間嗰個關係同埋嗰個管理嘅問題啊嘛。因為嗰個大廈管理條例其實限制咗你嗰、那個你個管理咧係需要有一個budget 喺度嘅，即係例如你個管理費今年我用1000万，咁你係要按翻你嗰個業戶嗰個業權份數。即係例如你一個商場，你解開咗20间，咁你可能每一間有一份咯，即係可能係咁樣計。你其實應該按嗰個比例嚟收嘅，其實嗰個 即係冇可能 NGO 收多啲，其他嗰啲收少啲。 即係我唔相信，一來佢租金就頭先講咗個問題啦，佢跳唔過啦。其實我相信其實管理費佢都唔應該咁收噶。佢嗰管理費佢其實係要按翻嗰個比例嚟收。 你講嗰樣嘢咧，你講嗰樣嘢咧有辦法破解嘅。點解咧？佢咪按比例全部加一，全部加翻人哋5倍咯。 哦，係，不過當然得。 第二啲人咧，因為交租貴咗，我咪回贈翻俾你咯。你 NGO 交少租，我咪唔回贈咯。一樣可以破咗你法㗎。係， 咁即係咧，咁就要睇下佢哋搜集到幾多呢啲咁嘅證據啦。如果成個商場真係全部都加幾倍，咁其實就頭先我講嗰樣嘢就真係好難挑戰嘅。 係啊，冇得挑戰㗎。佢個個加咗嘛，不過咧，我遞到我益翻佢啫嘛，因為你交租多啲嘛，我咪其他益翻你。 你講呢個方法亦都係呢啲典型嘅地產霸權機嘅人經常做嘅嘢。 但係而家譬如嘈得咁緊要，即係我哋唔用法律層面啊，而家嘈得咁緊要，咁啊個社會責任啦，即係而家好興講社會責任。嗯、你估呢件事會唔會又逼單到咧？即係佢又佢哋又會， 即係佢企硬咧。嗱，坦白講啦，佢如果夾硬嚟就得。喂，我買翻嚟，我係要收租噶啦，我係要爭取回報噶啦。嗱，依樣站在商業角度又冇錯嘅。咁啊，梗係要。 同埋嗱，如果我睇翻啲資料，因為我哋只能夠睇到嗰個新聞報導， 係啊， 冇辦法睇翻份原文合約啦嚇。我哋 base on 新聞講，其實即係房協喺呢件事上邊係應該有角色嘅。即係因為當初你賣出 街嘅房委會 ，sorry， 房委會賣出去俾領展，領展再賣出街咁樣。咁你其實房委會賣出去嘅時候，你有簽合約，你裏面有限制性條款，你其實係應該跳翻出嚟嘅喎。嗰、那個可能係一個 warranty 嚟嘅，即係你我簽嘅時候，你嘅買家同你保證我會執行某啲嘢喎。其實你 唔 係 因為咧領 會出翻嚟， 因為領會接手房協嗰啲嘢太耐啦，變咗咧你好難追得翻咁追實翻十幾年前嘅嘢。這個難好多 喎。這個我唔同意嘅，你尤其是你政府部門啲文件，一來啲法律條文係唔會失效嘅，裏面冇時間限制。二來就係即係佢有咁嘅責任出嚟做，你地政署咁你嗰啲99年契咁，你咪出嚟一樣喺度吵。 咁咪司法覆核佢咯。如果係咁樣，咁你領匯本身即係佢要追求最大回報，但係咧而家啲人好多人講嗰個叫咩社會責任啦。有啲投資者咧，佢係講到明係唔買老人院嘅。幼稚園、老人院嗰啲佢唔買嘅，佢話咧，因為買翻嚟咧，你要提高回報，一定要趕走個租客噶，你變成其他嘢，譬如改做商場，咁你咪要趕走曬啲老人家，咁所以有啲投資者講到明係唔買老人院，除非佢特登買老人院嚟收租，收租就唔會趕佢走噶啦。咁但係老人院咧，如果你收買得老人院，即係回報就穩定到穩定個台油，因為簽親係10年、15年。3+3+3+3，咁所以咧你就變咗唔會有變化噶啦。咁如果係啲炒家嘅嚟講咧，就未必會買老人院，覺得誒無謂啦，無謂賺啲陰質錢。咁你買即係譬如依位姓譚依位啦嚇，咁你買得老你買得依舊咁嘅嘢，佢當時寫到明有一扎陰招喺度，你接受啊嘛，你睇完先買噶嘛，唔係屈你噶嘛，係咪先？咁而家你就諗啲方法去挑戰，或者諗啲法律啦，當然係可以嘅，其實係可以嘅。問題就依個係嗰個道德上面咧就站唔住腳咯，因為錢咧係人都唔嫌多嘅。李嘉誠而家80幾90歲啦，佢都仲係每日都諗辦法揾錢。問題就係啲錢你揾得安唔安樂啫嘛？喂，你姓譚依、這個。身家起碼都20-30億嘅啦，即係老實講，如果唔大洗十洗都洗唔曬嘅，坦白講，你需唔需要 大洗都洗唔曬？ 唔係，需唔需要去咁樣咧？需唔需要去揾呢啲錢咧？ 佢而家個講法就係話，我個管理費而家都收貴咗，你都係平翻個管理，即係管理成本咋咁樣樣啊嘛。係，而家個講法係咁啊嘛。 佢可以咁講嘅， 但係實際上你嗰個成本點嚟嘅，我就真係得佢先知啦。 唔係，因為佢可以做大條數嘛。 條數即係任你做嘛。 因為佢冇錯。唔係啊，佢可以做大條數，就係佢用翻另一間公司去加強個服務嘛。咁加強服務要使錢咯。 跟住嗰間公司又再請一間顧問公司，佢又要俾一筆顧問費。 類似嗰啲咯。 其實即係建制派真係好興做呢啲嘢。 係。其实每一个奸商都系做啲嘢， 全部都系出顾问费就全部围委委啊嘛， 系咪所有奸商都系做呢啲嘢嘅？即系你而家好啲上市公司都系啦，譬如佢赚一年，佢上市公司只系赚2000万，咁你使咧就开支咧要使亿几出去嘅，原来嗰亿几咧就系佢嘅顾问公司就赚咗呢笔钱，因为每样嘢都要顾问，每样嘢都要使费。咁佢咧就开一间主要公司嚟赚咗嗰笔钱，咁上市公司嘅钱咧大部分落咗佢袋。嗱，另外一间公司其实好似嘅就系地铁，地铁咧佢盘数摊出嚟年都要加价，点解啊？佢赚好多钱噶，一年赚几亿噶，因为佢将地产同埋铁路分开嘛。我铁路系蚀噶嘛，赚唔到钱咪要加票价咯。咁但系赚钱嗰份佢自己又拨开咗另一条数嘛，地产。 好似系咪九巴？ 九巴都系啊， 九巴都系，九巴咧赚钱系赚咩咧？赚 roadshow。 冇錯， 路順通即係嗰電視啊，嗰啲收廣告啊，賺好多錢嘅。佢賺嘅錢嗰份咧，佢撇開咗另一間公司，上咗市喎。跟住咧，九巴嗰度咧就唔賺錢，咪要加巴士費咯。 off 咗出嚟。 其實所有嘅奸商都係咁做法噶啦，唔係淨係政府嘅，任何奸商都係咁做嘅。嚇，咁你見到咧？ 如果你是普通一間上市公司，你私人的，我哋唔會對你要求咁高噶。 係， 即雖然你都是 PK 嘅比較。 係， 但你喂，你當你牽涉嗰啲你是公營嘅嘢嘅時候，你用緊嗰啲資源其實係大家納税人俾錢嘅，大佬係屬於大家喎。 尤其是你地鐵咧，老實講啊，地鐵香港政府係大股東，你係服務緊全香港嘅民生嘅嘢噶嘛，你。地鐵一壞， 你仲要攞民生嚟玩啊！你攞嚟敲詐喎， 係啊，係啊，領匯都係㗎，領匯其實都，領匯就直接影響民生啊嘛！你啲嘢買貴咗，啲嘢全部收得咁貴嘅時候，你賺多咗錢，但係市民嘅荷包咪使少咗錢咯。你使多咗喺領匯嘛？ 罪行即係幾樣嘢啫嘛，嚟。 因為你公屋，你本身要公屋嘅原意就係照顧啲貧苦大眾，讓佢哋有個能夠安居嘅地方。但係你安居嘅地方亦都包含你附近所有嘅配套，包括街市、商場。但係你不停加租嘅時候，咁佢哋雖然收平咗，但係佢賣貴，可能比出面仲要貴。 係啊。 舉我大埔為例， 我樓下個商樓下個商場街市嘅嘢比大埔墟富善街大概貴三成到。 係啊， 冇嘛，你冇得揀啊嘛，獨市嘛，係咪先？ 其實大家都死啊！佢啲人好似我哋啲叫老人村啦，啲老人家情願行半個鐘出去大埔墟買嘢。 平啲嘛，係咯， 平啲。 你講開大埔真係一定要講，我連樓下，我舊時住嗰條村，連樓下嗰間惠康都俾領匯趕走，黐線嘅喎呢件事。而家唔使買嘢，大佬。 而家你太和嗰啲， 佢冇住喺惠康三十年，係啊，大佬喺度。 全部都，你而家連百佳啊、屈臣氏都做唔住，大家樂都加租加到大家樂都起身。 係啊， 太和啊！嗰間大家樂二十年啦， 阿醒起啦，嗰間大家樂入，我又食咗好多次噶。 係啊，我即係有感情，我哋唔係講笑。大圓村，我而家你 喂，你大家樂要大集團都頂你唔順啊，大哥！ 大家樂唔夠貴啊嘛，喂！好多以前時代講笑係麥當勞 啊，你真係想 而家冇啦，因為而家要賣鑽石啊嘛，你麥當勞你個麥當勞交唔起租嘛，一樣啫嘛。 係啊，麥當勞都頂唔順。 係啊， 而家 你如果麥當勞賣200蚊，我冇100蚊咪得咯。 喂，你唔係諗住喺屋村度開 LV 啊嘛，大佬？ 佢唔使 係 Prada 而 家嗱呢樣嘢咧，就有少少嗰個叫做咩啊？一時間醒起個詞語啊！ 點啊？一帶一路 唔係一帶一路，一時間醒起你嗰個叫做咩啊？ 而家 偷換概念 係 嗱點解咧？除咗 LV 同大家樂中間有百鳩幾層噶嘛，唔一定要開 LV 噶嘛，係咪可以賣啲平少少嘅嘢啊嘛？係咪 買 M K 買 Coach 可以賣 Coach 噶嘛？ 係咪大佬 咁？可以買 Burberry 嘅，係啊！我唔買勞力士，可以買低陀下低，仲有其他天梭， 即係咧，類似咁啦。 係啊，即係我同你會比較明白，我哋都會行下旺角。你而家咧，你想買盒露營啊？你喺公屋商場買唔到噶，頂死曬，文具鋪又冇，喂，真係唔知去邊度買。 你旺角咯， 真係要落旺角住。 旺角先有就係，我話俾你聽，我好中意睇買鹹蛋超人，我好中意鹹蛋超人。我告诉你你而家想买咸蛋超人的模型，我告诉你都好少。 是。街王咯，因为街王一是去一是去咩 好少。 一是现时点咯。 那个叫咩 现时点咯。 好名添。 几个商场啫嘛，信和。 信和是啦。 那三个商场的。 信和都冇。 不是信和冇的。 信和 模型呢信和冇乜的。是在街王和那个现时点的。 不是现在你信和以前呢，现在他们卖潮流东西，那你有些忠实 fans， 好像我们这些呢就冇啦，即係無面超人呢一類，因為比較老式啲。佢哋而家要買美國英雄啊，即係而家 興嗰啲嘛， 要興嗰啲啊。 咁你嗰個又勾得滯嘅。 咁但係我哋呢個年代，我哋真係 唔係咁。你以前譬如你買翻日本嗰啲超合金，你買咩六神合體啊、百獸王啊嗰啲咁嘅嘢，咁你而家咪街旺或者現時店嗰啲商場買咯。 係啊， 因為玩具而家去翻即係歸咗邊㗎啦。嗰啲模型啊，玩具 啊，唔係，所以我就你連最簡單呢啲嘢買唔到啊。 以前捉嘅，即係好似我哋 出去揾， 以前喺大埔好簡單啫嘛。興四驅車嘅時候，邊度都有四驅車買摩打啫，四隻有埋。而家話俾你，一間都冇。 哦，係。 係生存唔到啦嘛，嗰啲鋪頭係咪？ 你沿住嗰條村，我哋係第頭嗰兩三家，嗰度有冬菇艇啊，即係而家未有大，即係大埔中心嗰陣時未有。我哋嗰度，我哋 嚇嗰度附近啦，東莞。 我哋係第一代大圓村，我哋喺嗰度有間叫珍珍嘅大排檔啊，賣咖啡奶茶啊。我喺嗰度出身嘅，我打我大老公喺嗰度大圓村我。 即係而家個街市嗰位，舊時係東莞亭咁啊，係啊。 係啊，愛爾蘭佢就喺我哋後邊，係我哋競爭對手。 係啦，呢個真係大埔友嚟啊！我都住咗三十年喺大埔。 係啊。我十八歲嗰陣時喺嗰度賣咖啡奶茶，咁你話我可以做廚房，喺度學做水吧。 嗯， 我自己睇住嘅，點解會變到咁樣？以前我喺大埔墟啊，冇車入去大圓村，即係冇噶。我哋喺大埔墟落小巴，然後步行半個鐘入去開工，即係開朝頭早六點。 嗯嗯， 所以我話咧，而家其實變遷得好緊要。 連啲最基本的，因為可能好多年之前見過你都唔定，而家咁。 可能 呢間嘢我都去過好多次， 唔係佢以前三百幾磅嘛，你可能唔以前 嗰陣時 照計你應該認到喎。 嗰陣時好細，好瘦， 世界好細嘅啫。 你唔知咩？我研究個咩花朵叫做大埔王子啊， 係咩？ 哦，啲學生妹走嚟幫襯我做樓面嗰陣時， 問 我攞電話啦，約我去松嶺游水啊。 哇！ 松嶺上高嗰間即係學院嗰度有泳池啦。 哇！睇唔出雜誌。 喂，咁啊，領展啊，屌到咁上下，仲有冇其他嘢要講啊？有冇其他？ 領展差不多噶啦，其實係咁就可以補充嘅，都暫時補。 唔係咁啊， 我哋繼續密切監視佢啦。 其實我都 冇辦法啦。 其實領展我都覺得其實好懷疑，佢而家將香港啲商場。我系咁卖，但系 唔系赌冇识得将香港所有嘅地方变到一模一样嘅商场。 我而家成日经过青衣，我成日见到啲 banner 都系闹紧领展嘅，因为我而家会经过青衣。 因为而家啲天水围、屯门，你唔好话长发村，屯门、大埔，而家所有嘅商场都一系就变咗，即系领展嘅商场，一系变咗四场，一系咧就变咗中高价场，不停系好似大洗牌，但系佢又将所有嘅钱拎翻晒上海啊。广州啊，去买商场做嘅喎。 系啊，咁但系而家领展而家做国内生意噶嘛。 系啊， 系啊，系做大生意噶，而家收购上面嘅商场嚟赚钱噶嘛。即系当时咧，领展咧最应该收购咧系咩？系有一成。佢咁中意搞啲豪华商场啊嘛。不过咧有一成啊买俾那个叫做咩啊？达马石就冇机会噶啦。新加坡咯，揸到新加坡亡国都唔会卖俾你噶啦。喂，嗰度金蛋嚟噶嘛？ 去翻新加坡咯， 系咪？咁你咪睇下有冇收购达马石咯，调翻转头。而家咪冇机会，你只能够收购达马石嘅，因为冇人嚟，冇机会卖俾你噶啦，系咪先？ 不过领展呢啲嘢都系因为香港人嘅性格咯，就见到钱会发光。当年你就 不嬲都系噶啦， 系 长毛、大班。 我成日都想闹香港人，点解成日将人生目标就系 set 做买楼，我都唔明点解。 咁我哋讲少楼市，不如而家时间仲有几分钟，我哋讲少楼市啊。因为楼咧，最近而家深圳咧，我哋讲起啦。咁我有个亲戚喺上面咧，就九几年买一间屋就60万啊嘛，就喺黄贝岭嗰边啊。咁啊，千二三尺咁上下嘅。咁当时60万，咁啊港纸对人仔咧，当时100蚊港纸咧就换115至118蚊嘅，就大过人民币嘅。咁啊60万港纸即系话得50万，唔系60万人仔即系50几万港纸啦。咁最近咧卖咗咧450万人民币，就变咗500几万港纸喎。即系咧纯利有8倍， 系 足8倍嘅纯利啊。六百系啦， 佢都唔算赚钱咯。 佢都唔算賺㗎啦，因為咧佢依個單位咧喺2年前仲係賣緊150万嘅啫。 我呢個係啊， 係啊，依兩年升到好癲嘅深圳。 我有個夥計，佢買咗個叫做二人套間，喺啲大陸嘅一房一廳， 係 啦，200几尺嘅啫，300尺唔夠， 係 喺赤尾。佢買嗰時候28万， 嗯， 跟住咧而家。短短呢個時候已經升到170万，但係佢話應該放啊！我問佢點解唔放，早兩日先同佢傾咯。 係， 佢話我唔放得㗎，因為而家起地鐵。 係， 我下低就係地鐵站，我等佢起好地鐵我就放。我起碼而家淨係炒咁樣，起碼要超過250万，即係換句話，增咗10倍價 錢，即係10000几蚊尺，要過10000蚊尺咯喎。 即系你想象唔到，但系呢阵虚火去到边度唔知道。 嗱咁楼市你即系当投资工具咧，咁系咁你系都系想赚佢嗰个升值嘅。咁呢样嘢我就唔会反，即系我唔会否定呢个。 但系你话香港人，你觉得？ 我成日觉得最可悲嗰样嘢系好多人当咗嗰样嘢系你嘅终极人生目标咯。 是 其实终极人生目标咧，系而家先出现嘅啫。点解咧？因为而家有楼升啊嘛。如果你2003年嘅时候咧，啲人嘅终极人生目标系咩啊？系甩咗层楼。 嗯。 而家调翻转头啊嘛，因为楼会升值啫嘛。如果楼唔升值，边度人买楼，边人上车啊？ 即系好似而家你话你， 我不嬲都讲，如果楼市唔升嘅话，啲人系唔会癫咗，哇！我一定要上车，跟住又要走去接受访问啦，哇哇，点样？ 点解自己要上架车？ 终于， 因为架车快过你行啊嘛。 啊 如果架车慢过你行嘅时候，你咪唔上咯。 而家 好简单， 架车倒转行你都唔会上。 系啊系啊， 呢轮 你讲得啱啊，甩都甩唔切啦，真系。 系啊， 你而家你睇下白表8倍六表，即系啱啱啊621， 系啊少咗咯， 621院嗰度。得几百个人申请嘅，因为知道喂都唔知跌唔跌，其实系钱嘅问题。 咪好明显啦，喺无线咪播咯，即系你新闻一报咧，2年前即系可能即系几万人， 根本啲人就唔系要上车。 而家根本冇人申请噶。 而家唔系啲人话终极目标唔系要卖楼，其实咧好多人搞错咗，以为想买楼人生目标，搵钱先系人生目标嘛。因为层楼会升嘛，点解啊？因为层楼跑得快过你行啊，你觉得冇咁辛苦，上咗车之后，人哋带你行啊嘛。如果架车会向后行嘅，你跳都跳唔切啦。即系2003年，我问人哋，啲人话问你有冇楼，我会问一句说话嘅，系良性定恶性啊？ 你成日谂唔系资产再良性， 我仲楼 系啊，楼同总楼冇分别噶。你嗰、那个、嗯、你嗰层楼系良性嘅，即系你唔系负资产咯。如果系恶性嘅，你咪负资产咯，系咪？ 好简单啫，即系如果你讲十年前有楼嘅私人楼，你识个人，你问佢有私人楼，诶唔系啊，我有层居屋，啲人睇你唔起添。 系啊系啊。居屋唔值钱嘅，而家好贵啊！ 但而家居屋，甚至而家你话你嗰啲 居屋同私楼差唔多价嘅，而家 全部都差唔多，唔系计 居屋可能贵啲添，因为尺数大啊嘛。 啊，我舅父而家睇咗层楼咧，想买咧六百几尺柴湾嘅居屋，要六百几万啊，一万蚊尺啊！ 嗯， 哇，真系谂都谂唔到。 你而家咪就系居屋嘅， 以前真系你讲得啱啊！十年前你话有层居屋，啲人睇唔起 的。而家连公屋可以卖嗰啲嘅升值仲要比你剛才所講更大。 哦，你個睇你睇翻升幅，你睇翻佢舊嘅樓價，你就知嘅。以前啲居屋係好平噶嘛。 係啊， 係啊，真真正正最賺錢嘅就係綠表嘅公屋。 公屋 係 啊，因為點解咧？以前嘅舊公屋咧位置方便， 幾廿萬一格，好似唔使添。 唔係啊， 八萬蚊啊， 係位置方便啊嘛。點解黃大仙啲公屋？ 八萬蚊我買好多間都得而家。 我話俾你聽，我 如果八萬蚊 嗱，我坦白唔怕，即係我人啊咩都講得嘅。我住嗰度大埔富善村，我而家住喺单位八万蚊咋。 嗯， 而家佢话卖俾我，我未买噶。佢话俾我听，而家三十八万， 我三十八万， 三十八万房屋处卖俾我。 系， 但系我 而家你个市价即系可能 而家市价百几万噶啦， 百几 有啲二百几万噶啦。 系方便啊嘛，系嘛？ 系啊， 其实都唔系好方便。 方便， 富善村唔方便咩？ 方便 都方便啦。 有你日的咁，所有屋村都有 大埔中心嗰边啲巴士方便啲咯。 行过大埔中心， 起码你嗰度冇车出中环先。 有307啦， 307唔喺你嗰边。 你行过好近啫嘛。唉、哎，所以我话啦，呢、這个世界其实都系钱，所以又讲翻我哋一阵可能有个 话。咁讲啦，其实简单啲嚟讲，香港人咧，香港人系好功利主义嘅，见到嗰样嘢赢咧。佢就會 贏就想 要有就會投向你噶啦嚇， 係啊，啱噶啦，即係老實講啊，而家深圳啲樓 香港，我不嬲都話香港人係即係追求勝利噶嘛， 咪從來都係噶嘛，香港 佢崇拜勝利者， 啲人話噶嘛，先敬羅衣後敬人，同埋咧笑貧不笑娼啊嘛，係咪？ 我而家嗰個風向有啲轉變咗噶啦， 而家都笑娼嘅咩？ 而家 都系笑贫先噶嘛， 而家笑贫， 笑贫咗笑咗好耐啦。 笑贫不笑娼噶真系。 以前咧，我哋香港人咧就崇拜啲有钱佬， 系。 但系因为而家咧，啲人咧上游嘅能力低咗，而家就仇视啲有钱佬。 都系崇拜嘅，其实 系啊， 讲到最尾都系崇拜嘅，仇视系最底层就会好仇视。 你好簡單啫，你見到李嘉誠，以前我哋僆仔嘅時候出《李嘉誠傳》啊，十大富豪啊，哎呀，李嘉誠好巴閉。而家你一講李嘉誠就俾人屌啊！ 哦，咁啊，因為有傳媒啫，因為而家傳媒以屌李嘉誠為樂噶嘛，咁所以李嘉誠一制裁嗰個傳媒就唔會落廣告咁解啦。啊，喂，咁呢節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啦。